一切只有音乐。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在最近榜单当中，新歌上榜最多的还有来自新晋的电视剧的影视原声。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到电视剧《孤芳不自赏》当中由钟汉良演唱的这一首《一枝孤芳》。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左立时间。 河流把它还给了海洋，

在进化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，我们该露出爪牙，相爱相杀，别再想更好的办法，优胜劣汰自舔伤疤，假装进化，拼命想和动物有差，问几处高贵优雅，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，兽性来不及抹杀，算了吧，懒得去挣扎，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，为贪念不惜代价，驾驭着昂贵的木马，巢穴一层层叠加，最后啊却一丝不挂，别害怕，我们都孤寡， 救黎明于水火，论